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武刚驾着他的银灰色的宝马车跑在山路上，那座依山而建的古老寺庙很快就消失在车后。刚才烧香的时候他是认真的，他对佛而拜，额头碰到了蒲团的边缘，他求佛给娟娟以安宁，别在别墅里来乱窜了。他给功德箱塞进了大张的钞票。走出寺庙以后，他的心里安宁多了。刚才闭眼跪拜的时候，还有娟娟蜷缩在土炕中的样子在他的脑中闪了一下，可走出寺庙以后，他看见的却只是青山绿水了。返程的路轻快得多，200多公里的行程很快就已经过半了。武刚打了一个哈欠，感到倦意一阵一阵的袭来。昨夜在犀牛岛上几乎玩了一个通宵，可那牌桌上的新赌客却始终对武刚小心翼翼的。凡是武刚不经意地提到别墅凶案的事，那小子便装得听不懂似的，不接过这类话题。可是晚餐喝酒的时候，柳瘸子确实听到他说过两个借宿的游客死在别墅里的事儿。虽说只是一句，换上另外的人也会死，但听得出来这小子知道一些底细。这小子20多岁，长得蛮横，平头，人称三哥，据称是做果品生意的。但武刚心里清楚，这果品生意不过是哄小孩的招牌。凡是黑道上的人，武刚看一眼便能知道他是属龙、属马，还是属狗的。武刚判定，这小子不过是属狗的那一类。半夜已过，那小子栽进筹码里，一点不理会武刚的发招。武刚想，只有硬上了。尽管红鱼吩咐他最好是巧妙地套出他的话，但是到如今弯弯拐拐的方法武刚已经没法忍受了。他放下手中的牌，对赌友们说，你们接着玩啊，我跟三哥呀有点事情要办。说完他便站起来拉了那小子一把，三哥走，办完事再来玩。那小子愣了一下，黑道上的经验使他很快就明白出了什么事。他大大咧咧地站起来说，吴大哥，办完事还得回这里玩啊。他说这话有一语双关的意思，是告诉他在场的朋友，如果他一时没回来便要去找他， 以防有什么意外。吴刚将那个小子带到一个空房间，关上门，便开门见山地说：“三哥，有幸相会啊，有一件事情向你请教。这就是啊，我们老板里的别墅死过两个人啊，想让三哥指点指点其中的究竟。声明一下啊，那两个借宿的死鬼约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并不想追究什么，只是想知道底牌，以免住在别墅里疑神疑鬼的。”那小子长出了一口气，也许他将吴刚带他出来考虑的过于严重了。是这样，吴大哥呀，你自己人就不说假话。这事儿啊，我确实不太清楚。只是在外面打牌的时候啊，听一个女人谈过这个事儿。她说，那座别墅，谁进去谁死。吴刚的眼光逼人，他说：“那是个什么女人啊？”“她叫饶秋谷，30多岁，据说是个寡妇，住在黑山镇边街2号。我跟他也只是牌桌上见过一面，更多的情况呢，那我一点儿也不清楚。”“好，多谢三哥了。”吴刚一拍对方的肩头说：“今天的事儿啊，不可对外讲，对那边的哥们儿就说我们出来谈一笔生意，行不行？”“ 没问题。” 那小子爽快地答应：“ 武大哥有用得着我的事儿，尽管吩咐。” 下午4点左右，烧完香的武刚回到了黑石湖景区，他急于要回到别墅去，将昨天在犀牛岛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红鱼。当他驱车进入旅游公司的停车场的时候，猛然看见一辆红色的保时捷跑车停在那儿。这不是蓝小妮的车吗？老爷子的夫人从城里来了。吴刚暗自感到一阵高兴，因为那个叫舒子云的女客人总与他有点格格不入。而看在老爷子的面子上，他又只能忍着。这下好了，夫人的到来也许会让那个女客人尽快的离开这儿。在旅游公司的休息室里，蓝小妮正悠闲地翻着一本画报。她面容清秀，眼神温柔，身着一件质地贵重的白色长裙。虽说才24岁，但由于生过孩子以后身体微微发胖了些，倒显示出一种雍容华贵的味道。昨夜4岁的女儿突发高烧，她叫来医生到家诊治之后，心里总还是不踏实，便给红鱼打电话。然后红鱼的房里一直没有人接电话，他又拨通了红鱼的手机，还是没有人接。当时已经是半夜过后了，蓝小妮担心起来，难道别墅里出了什么事儿吗？他不知道红鱼整夜在阁楼上守着从荒岛上回来的舒子银，他的手机也放在房间里。是直到今天早晨才看见蓝小妮的来电的。蓝小妮当然不知道这些，只是没人接电话， 便担心起来。他又给武刚打手机，还是没人接，因为武刚当时正在犀牛岛上的赌场。按规矩，进入那里头是不能够使用手机的。蓝小妮真的着急了。到早晨，红宇给他拨电话，这才放下心来。但是他决定来别墅看一看，这个曾让他受到惊吓的家，现在住着一个远道而来的女客人。他不来看望一下，有点不太礼貌吧？他在电话上这样对红玉说。这个时候，红军走进休息室说：“二婶，快艇已经安排好了，我送你过去吧。”蓝小妮点头答应。红鱼的这个侄儿倒是很忠心耿耿的。走下楼，正遇见从停车场过来的武刚，他高兴地问候了蓝小妮之后，便对红军说：“你就忙你的事儿去吧，我跟兰姐一起回别墅，你就放心吧。”快艇在湖上拉出了白色的水链，蓝小妮感慨地说：“真是没计了，要是别墅里不出那些怪事，住在这儿还是比城里好多了。”武刚回想起今天去寺庙烧香的情况，还有已经打听到的凶案的线索，便应答着说：“再等一段时间吧，别墅里的邪气呀、那时候就快散尽了，到时候全家再搬到这儿来住。”“ 不可能了，这别墅能保住不再出大事儿，就算万幸了。” 蓝小妮仿佛有着某种更加不祥的预感。“ 红玉这段时间住在这儿，我就老是做梦。有一次梦见他被人害死在卧室里了，他的胸口上插了一把刀，太可怕了。醒来以后给他通了电话，他说别紧张，这段时间陪客人住在这儿，也许正可以将别墅里的怪事搞个水落石出呢。那个叫舒子吟的客人怎么样啊？”“ 妈，是个做学问的。” 武刚一边加穿一边说：“ 成天呢就知道躲在阁楼上写东西。 不过自从他来之后啊，这个别墅里的怪事儿啊可是更多了。”“ 哦。” 蓝小妮若有所思的样子。别墅的尖顶已经出现在前方，他抬起头凝视着，仿佛回到了一个久别的梦里。舒子吟在阁楼的窗口上看到了快艇的到来。上午红鱼对他说：“蓝小妮要来的时候，他高兴地说： 好啊，你早就该让我见见尊夫人了。” 话虽这么说，但他的心里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要是他刚来这里的时候说想见尊夫人，那是由衷的话。而现在半个多月过去了，他感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他是在红雨告诉他蓝小妮要来的那一瞬间发现这种变化的。他望着红雨的眼睛轻轻地说：“你回房睡一会儿吧，让尊夫人下午到来的时候看见你好精神一点。”昨夜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在荒岛备受惊吓的舒子银躺在阁楼上，红鱼陪伴了他整整一个通宵。舒子银在略感精神恢复之后，曾要红鱼回房去休息，可红鱼说不行，如果他走以后阁楼上再出点什么事儿，他会追悔莫及。他坐在他的床边说，你真的好一点了吗？好，那就好好睡一觉吧。啊，我到外面的小客厅抽烟去。红鱼到外边抽烟去了，舒子银闭上眼，又困又睡不着。一个骷髅头骨老在他的眼前浮现，那两个空洞的眼眶和两排狰狞的牙齿不断地向他逼来。他只得将红鱼又叫进了房里。他说，我睡不着。哎，你说，那颗头骨真是娟娟的吗？红鱼说，可能是，因为他投湖自尽后，武刚将他埋在那儿的，时间久了，可能被水冲出来。舒子银自言自语地说，一个十七八岁的漂亮的女孩变成骷髅会是同样的可怕的。人死了以后最好不要让人看见遗骨。 是啊，现在是火化了呀。 那也同样不能细看。我外婆火化以后，我就凑在骨灰罐的罐口看过一眼，大大小小的碎块，让人老想，这都是些什么部位呢？ 这有什么？人死了都这样。啊，十五年前要是我自杀了，恐怕现在连骨灰都消失了。 幸好你没自杀呀。 舒子银突然想跟他开玩笑， 不然的话，叶曼和蓝小妮儿就不可能先后成为你的老婆了。想想，那他们有多遗憾呢？ 你这个调皮的丫头。 红玉伸手在他脸上拍了一下。 好了，你可以睡觉了。 红玉放心地说。 你也回房睡吧，啊，天快亮了。 红鱼含糊地答应着，对他说了句晚安，便出去了。舒子银翻了一个身，在快睡着的时候，又莫名其妙地醒了。他又看见了自己在荒岛上全身赤裸的样子，红鱼站在他的面前，替他去树枝上取来了衣物。在穿衣服时的时候，他发抖的手怎么也扣不上扣子。红鱼蹲下身来替他扣。他背上的肌肤感觉到他的手指。想到这儿，他不自觉地发出了一声呻吟。房门推开了，红鱼走进来。原来他一直守在外边的。怎么不舒服了？舒子银只好顺势点了点头。红玉摸着他的额头说，需不需要吃点什么药啊？舒子银闭着双眼摇了摇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此刻他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希望红玉紧紧地抱住他，希望他放在额头上的手滑下来，轻轻地抚过她的全身。然而她毕竟是个成熟的女性了，她不能让自己任性。她喃喃地说，现在好多了，没什么，我想睡觉了。接下来她还真的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听见外间有动静，他知道红玉一直是守在外面。上午红玉来告诉他，蓝小妮要来别墅住两天。那一刻他的心理感受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而现在当他在阁楼的窗口看见快艇驶来的时候，他已经平静下来了。他甚至好奇地想立刻见到这个女人，因为她是红玉生活的一部分。他跑下阁楼，先在红玉的房门上敲了敲，想告诉她夫人到了，但房里没有人。他下了楼，在别墅门外的台阶上又停了下来，看见卢老头已经站在了道边。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去道边迎接，在犹豫之中，雪花从客厅走出来，他对雪花说：“夫人来了。”雪花高兴地叫了一声，对他说：“我们看看去。”快艇已经到岸了。蓝小妮正拎着裙居走上了石梯，武刚提着旅行箱跟在后面。卢老头像看见亲人一样迎上去说：“ 夫人辛苦了，怎么没把千金带来呀？” 看得出来，卢老头和红鱼一家非常的熟悉。 我是临时来看看的。 蓝小妮随便地应答着，她转过脸去，与舒子吟的目光接触上了。 舒子吟说：“你好啊，夫人。”“哦，是子吟吗？好漂亮啊。” 蓝小妮表示出曾见面却早已熟悉的姿态。“ 什么夫人夫人的，我们姐妹之间不能这么叫，叫我小妮好了。” 两个女人的手拉在了一起，舒子吟感到对方的手特别的软。他们走向别墅的时候，红鱼已经站到了别墅外面的台阶上。原来他到厨房里亲自对小胖子吩咐今天的晚餐去了。蓝小妮的脸上升起了一种孩子般的笑容，她搂住红玉的脖子亲了一个吻。这种西方式的亲昵让雪花和刚从别墅里赶出来的女佣人们在瞬间低垂了一下眼睛。蓝小妮的到来使别墅增添了一种生气，女佣人们借口给花瓶换花或者整理露台什么的，在房间里进进出出，其实是他们对这个做过空姐的夫人有着一种好奇心。雪花当然的留在了房间服务，因为武刚对她的分工是以伺候女主人为主。在这之前，舒子吟的房间里整理什么的基本都是雪花在做。舒子吟和蓝小妮坐在一起说着话，红鱼坐在一边抽着雪茄。舒子吟想，女佣人们对这种格局一定有点不可思议。其实他自己的心里也有一种从没有经历过的异常感。幸好蓝小妮的友善和随和缓解了她的紧张感，只是蓝小妮刚进房间的举动使她产生过想逃开的感觉。当时蓝小妮抖着身子往大床上一躺，身体在席梦思的弹性中起伏了几下，然后跳起来说：“ 这里和当初一样没什么变化。 然后又穿上拖鞋去看了一遍卧室外面的大露台，回房说有一盆他最喜欢的花该浇水了。舒子音在这一瞬间感到有点狼狈，直到蓝小妮在大沙发上挨着他坐下，友善地问他住在别墅里是否习惯的时候，他才笑了笑说：“很好，谢谢。”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天黑以后，黑石湖上空钻出了满天星斗，夜的墨黑中渗进了深蓝色，别墅的尖顶和窗户显得诡秘而宁静。从三楼的露台上望出去，岛边的水面上飘着淡淡的雾气。夜的露台上，蓝小妮突然好奇地问： 子言，你研究的巫术是怎么回事啊？ 他的肩上披着一块苏格兰风格的大方巾，那姿态优雅而闲适。舒子音笑了，解释说： 什么研究巫术啊，我还做不到。 是红鱼给你瞎吹的吧？我是在写一篇关于宗教起源的哲学论文，免不了要谈到人类早期的巫术罢了。 哦， 蓝小妮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 不管怎么说，你是有学问的人。哎，你相信这座别墅里有鬼吗？ 蓝小妮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天黑后她便有点紧张，幸好有红鱼、舒子吟一起坐在露台上喝茶，雪花也站在旁边，时不时地做点什么。大家的谈笑声冲淡了蓝小妮心中隐隐的不安。然而，当他提出别墅里有没有鬼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提问本身便使他心里紧了一下。他不自觉地抓住了舒子吟的手，而这个动作在别人看来似乎是一种亲密。不过，蓝小妮对舒子吟的某种敌意确实已经消除了。他已经悄悄地翻看过房间里的衣橱，除了红鱼的衣物以外，没有发现任何女人的衣服。这证明舒子吟真的没有和红鱼住在一起。但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此刻坐在他旁边的舒子吟作为女人是迷人的。红鱼在海边度假时认识了他，并且将他带回到这里，难道仅仅是因为和他说话很投机吗？女人的直觉告诉蓝小妮，事情没这么简单。开始他并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深信舒子吟在别墅住上几天以后就会离开。他了解红鱼，这是他能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最长的期限。更多的时候，红鱼和女人的厮混是一夜了结的。对红鱼的这种行为，蓝小妮艰难地接受之后反而放心了， 他将红鱼看成了一个随时要贪吃点零食的孩子而已。不知不觉中，半个多月过去了，红鱼和舒子银还在一起，这让蓝小妮不得不来别墅看看。出乎意料的是，舒子银还真的是住在阁楼上写东西，这让蓝小妮既放心又迷惑。此刻舒子银的黑色长裙已经和露台上的夜色融合在一起，只有面容和裸露的胳膊轮廓分明。这时蓝小妮想起了在来别墅的快艇上吴刚所说的话，他说，这座别墅里的事儿啊，越来越怪，我有时候对这个新来的女人就有点怀疑。蓝小妮提到鬼的时候，紧张地抓住了舒子银的手，然而想到了吴刚的话的时候，他又把手赶紧缩了回来。这时候舒子银悠悠地说，要说这座别墅里有鬼的话，我来这里以后已经见过好几次了。哎，小妮儿啊，你住在这儿的时候也发生过的是不是啊？哎，在夜半时分出现女人的影子还有哭声。是是啊，蓝小妮紧张地点着头。舒子银接着说，我以前呢也是不相信有鬼的，然而现在我考虑，是不是有灵魂感应的现象存在呢？比如说啊，一个人死了，在他作为实体的分子结构解体之后啊，那么他的信息会不会以另外的方式保存下来呢？就像是电脑中的备份一样，当鼠标重新点击它的时候，它会重新的显现出来。哎呀，不过这太可怕了。我想不好有没有这种可能。哎，不过我这几天经常头痛。这时候，红鱼的手机响了，在夜的宁静中，突然响起的铃声有点惊人。红鱼拿起了手机。喂，这个深夜打来的电话是他们撤离露台回到了房间。仿佛外面的树影和星空都成了恐怖的帮凶似的。回房去，回去。蓝小妮刚听完红鱼讲述电话的内容便喊道，回去吧，啊，我害怕。红鱼刚接的电话是公安局的姚局长打来的。昨天晚上，吴刚在犀牛岛打听到有人对别墅怪事似乎知情以后，红鱼便和姚局长联系上了，要他查一查黑山镇边街二号一个叫饶秋谷的女人。从吴刚搜集到的情况看，这个30多岁的寡妇既然能够说出那个别墅谁进去谁死，说明他不但与死在这里的两个借宿者有关，还可能与各种恐怖事件都有关联。黑山镇在这个县的最边缘，地处3个省的交界，那里山高谷深，云遮雾障，从来就是被人遗忘的不毛之地。近年来 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展，那座近乎荒凉的镇才渐渐地有人进出。然而奇怪的是，在那么一个偏僻的地方的一个寡妇，怎么可能说出与红鱼的别墅有关的话来呢？姚局长在电话中说，一切都已经查清楚了，黑山镇边街二号确实有叫做姚秋谷的这么一个女人，是个寡妇，但是这个女人在3年前便死掉了，是得一种奇怪的热病死的，就葬在她家后面的山坡上。去年她的墓还被掘开过一次，盗墓者可能是想找她手上的一只镯子。她婆婆很伤心，说那只镯子根本不值钱的。现在她婆婆和小儿子还住在那院落里。真是活见鬼啊。这个深夜的电话是露台上顿时凉风嗖嗖。大家回到了房中，红鱼将武刚也叫来了，要他立即给那个叫三哥的赌客打电话，问他是在具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见过饶秋谷这个女人的，关键是还能不能再找到她。武刚就在红鱼的房中和那个人通了电话，放下电话他说，那小子说呀，就是在20多天前呢，在县城的一家茶楼上见到那个女人的，那确实叫饶秋谷，说是从黑山镇出来做生意，就这次赌桌上的一面之交，他说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遇上，不过那小子说呀，只要是遇上了，他一定立刻就给我打电话。红鱼对武刚说，只有这样了，你睡觉，不过夜里惊醒一点啊。舒子英感到头又有点发疼，便说要上阁楼休息去了。蓝小妮睁大了眼睛说，一个人住在上面，你不害怕呀？舒子英说，我已经想好了，就算有鬼也没什么可怕的呀。以前那两个借宿者之所以会死，就是因为害怕呀。尸体解剖不是说很可能是被吓死的吗？因此出现什么一定不要害怕，和鬼聊聊吧，怕什么？蓝小妮伸了一下舌头，舒子英的胆量使得吃惊，红鱼显得很犹豫，但显然没有更好的办法，便对雪花说，那你陪舒小姐上楼去，今天晚上你就和舒小姐住在一起啊。舒子英说没必要，红鱼打断他的话说，听我的安排吧，今晚就这样。蓝小妮将舒子银和雪花送出了房门，将门反锁以后又检查了一遍，这才放心地回到卧室。在沙发上他像小猫一样钻进了红鱼的怀里，他胆怯地说，我怕耶。红鱼摸着他的头说，谁叫你跑到这儿来的？还不是想来看看你呀。我这几天呢老是做梦，我就梦见你呀胸口上插着一把刀躺在卧室里。 不说不说，太可怕了。 红鱼抚摸着他的脸颊说：“小妮儿，没事儿。 哎，哎，干脆把这别墅卖了吧，啊？或者，哎，让红军的旅游公司拿去做接待旅客用， 这样行吗？谁愿意买一座凶宅呀？”就算做旅游，也没有游客敢住到这儿啊！就别操心了。哎，也许这里的怪事这次会水落石出的。好，快去洗个澡休息吧。啊！蓝小妮儿进了浴室，在大浴缸里放满了热水以后，又走出来。我要你替我脱衣服。他望着红鱼的眼睛说：“这种招数，他是从叶曼那儿学来的。他和红鱼的前妻关系挺好的。叶曼私下对他说，对红鱼啊，得多挑逗点儿，他才会想你。叶曼还给他讲过。”有次晚宴上的事儿，叶曼脱掉裙子里的内裤坐在他对面，结果呢，让红鱼像狮子一样差点把他吞下去。叶曼说，跟红鱼在一块儿啊，千万可别像老夫老妻一样的听其自然，哈，他是个骨子里啊很浪漫的人。躺在温暖的浴缸里，蓝小妮儿望着缕缕的雾气，想：嫁给红鱼这种人，也许只能就是这样了。毕竟，红鱼不只是娶了她，还将她的父母、兄妹以及若干亲属都庇护起来了。总共有好几十个人吧，全都从小县城搬到了省城。仅仅是住宅，红鱼就送给他的亲属20多套啊。在蓝小妮儿的整个家族中，从老人的供养、孩子的读书，到成年人的工作，红鱼无不安排得非常妥帖。这个梦幻般的变化是从蓝小妮儿18岁那年考上空姐后开始的。当时，她所在的那个偏远的小县城对此事几乎人人皆知，女孩子们对她是羡慕的要死。一年以后，红鱼娶了她，当时好像犹豫了一阵子。因为嫁给这样一个40多岁又刚离过婚的男人，是他少女时代从来没有想过的。可周围的人都说，一个亿万富翁要真心娶你啊，这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月已经很深了。蓝小妮紧紧地抱着红鱼，没有睡意。这么久没见面了，可红鱼跟他的做爱竟然半途而废，是自己没有心力了吗？不会呀，走在街上的时候，男人的眼光不停地射过来呀。这是蓝小妮深深地知道自己的魅力呀。你不爱我了吗？蓝小妮趴在红鱼的耳边撒娇似的说：“啊，呵呵，傻丫头。”红鱼睡意朦胧的 在他的眼睛上吻了一下，说：“哎，也许我有点累了呀。”这一吻让蓝小妮安静下来。红玉是爱他的，他能感受到，但是他还是想回到和红玉刚在一起的那段时光，那种热烈依恋寸步难离的感觉，才让一个女人感到真正的幸福。可惜啊，那段时光转眼即逝。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